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思绪回返，颜渊恒拨动火堆，新拨来的树枝上带有几滴露水，炸出了几朵火花，熊熊火光将他的眼睛映得星亮，他的嘴唇一张一合，无意识地轻念着石庭云的名字。察觉到自己在做些什么后，颜渊恒很快冷静下来，摇了摇头。确定出发的半月间，父王唤他去议事多次，问他对于镇南关了解多少，他都据实以答。而他注意到，每次议事，邱丞相几乎都在场，对他大加褒扬，态度颇不寻常。颜渊恒记得听石庭云与六皇兄闲谈间提过，邱丞相长女邱莹已到了适婚年纪。他想，等这次回去，他许是要娶亲了。颜渊恒并不很在意这些，与谁结亲都是盲婚哑嫁，皇室姻亲向来是论意不论心的，他这一生是无法真正得其所爱，所以他现在才这样关注石庭云的私事私情吧。这个解释相当合理，颜渊恒心上大石轻了不少，趁着天色昏蒙起身去检视军队驻扎情况如何了。池小池端着熬好的鸡茸粥挑帘进入楼影休憩的军帐时，发现他竟已上了床，斜卧在床上，头发松散地扎了起来，搭在左肩，脸色苍白。阿叔在旁伺候，面露忧色，好似很严重。池小池心里一紧， 怎么了？ 这具身体是妥妥的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楼隐轻轻地蹙着眉， 胃里有些不舒服，许是路上颠簸久了。 阿叔满心懊恼， 公子是脾胃虚弱，可能是吃了两片杏脯，酸得厉害，伤着胃了。哎，是小的办事不周到，该买些酸味温和的备着才是。 池小池放下滚烫的粥碗，捏着耳朵，趁着阿叔絮叨的功夫，让双手温度恢复正常，随即将手搭在楼隐额上。果不其然，低烧。池小池吩咐道：“ 出去要些热水来，看谁饮酒也要些来。” 愧疚的阿叔领了命，忙不迭地出了帐去。池小池坐下道：“ 你就不能换个身体吗？” 楼隐摇摇头：“ 试过了， 员工福利没医保啊，垃圾单位。” 楼隐微笑着附和：“ 垃圾单位。” 他低低地嗯了一声，蜷了蜷身子。池小池心内一突，先于他捂上了自己的胃，触感冷硬微胀，怪不得会难受呢。下一秒，楼隐的手按上了他的手，贴着他的手很冷，想也知道越捂越不舒服。池小池脱口道：“ 要不我给你暖着吧。” 他说完就有些后悔了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一到楼哥面前，他就很容易变回小时候那个又冲又莽的愣头青。他现在很想让自己蹲到冬天的空调外机前冷静冷静。楼隐神情不变，爬起身来，倚在软枕上，客客气气地道：“ 劳烦。” 池小池想，楼哥大概是怕他难堪。楼隐这样自然，池小池心态也平和了许多，解了他的两颗礼衣扣子，搓热掌心探了进去。 为了让他坐起来，身子不往下滑，他拦住了楼隐的腰。池小池许久没有跟人这样亲密地接触过了，有些僵硬，手捂住了就没敢动。楼隐这具身体腰细得很，体重也轻，抱起来不困难。不过他大概是真的烧得有些昏沉，或者是腰部受不了久坐，侧了侧头，顺势将头靠在池小池肩膀上。有点不正常的体温烫着皮肤，被贴着的地方火烧似的烫了起来，那种被池小池一直强行压抑着的情感又隐隐有冒头的趋势。毯子是纯正的羊毛毯，很厚，池小池给楼隐暖着，另一手搓着楼隐的羊毛毯子。楼隐被他的小动作惹得只想笑。 你在干什么？ 被抓现行的池小池镇定道， 先生的毯子挺好，要不我搓个点火花给你看。 等到阿叔取来酒与热水，看到师生二人这般亲昵，暗暗感叹了一声，公子待人总是这样心诚，对公子的敬慕又多了三分。他把东西留下，便又捧着粥碗离去，打算热一热，把鸡茸熬化了喝下去，暖暖的也养胃。阿叔一走，池小池拿起酒打算与温水和一和，涂抹到他掌心脚心降温，再为他擦一擦身。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脑子有可能是欠费停机了。池小池从仓库里取了两张预备好的卡片用在楼隐身上，果然卡到病除。他大大的舒了一口气，但楼隐却没有起来的意思。池小池觉得自己有些撑不住了，耳朵烫得要命，他想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神情有多狼狈。他努力保持镇定。 先生，能劳烦动一下柜头从我身上起来了吗？ 楼隐温和道。 阿叔知道我病了，我们得演给他看。 不等池小池反驳，楼隐又体贴地补充。 而且这样可以治你的病，帮你做脱敏治疗不好吗？ 说罢，他捏了捏池小池滚热的耳垂，发觉池小池打了个激灵。楼隐极其温柔地同他说话，口吻像是在唠家常。 你原来打过耳环？左耳三个。 他又伸手摸了摸他另一只耳朵。 右耳两个。 池小池觉得这个楼哥和他记忆里的那个相比有了些微妙的改变，坏得很。但他转念一想，也许楼哥是真心为了他好，所以他打算等楼哥睡了再把他放下去。左右他这具身体状态不好，该是嗜睡的。没想到楼隐身上一松快，精神也跟着好了不少，已在他身上看起了他在路上看了一半的兵法。池小池感觉自己宛如在熬鹰，只盼着阿叔赶快来。没想到最后解救他的竟是楚子林。楚子林听阿叔说公子在陪伴身体有恙的公子师，便寻了来。没想到入目的是这样一幅画面。公子师摘了蜜梨，皮肤惨白，倚在公子肩上，举着书给公子看。公子也正垂头说着什么，嘴唇甚至像是碰到了公子师的耳朵。见二人如此亲昵，彼此依偎，楚子林心中陡然升起了一阵疑虑，且在疑虑之外多了一层难言的滋味。他压下这等不合时宜的情绪，拱手道：“ 公子。” 在这位挑剔的公子师面前，他得把礼节做足。公子闻言快速转头，仿佛被人抓了个现行似的，泛红的耳朵更像是刺了一下楚子林的眼睛。楚子林心里猛地一酸，低下眉眼来。 公子，将军来信了。 池小池马上下床说：“ 拿到主帐中，让我观视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取纸笔和火漆来。”